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怜可怜我们 吧，爹，爹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天哪，中！ 那是一个秋日，万里秋风瑟瑟，残垣遍地，断瓦满目，江山不复旧容颜。齐凤阁牵着马在黄河边停下。去年黄河决堤泛滥成灾，淹没了无数农庄田地，十数万人无家可归，如今两岸萧索，即便有村庄也都零落四散。江水滔滔，风声烈烈，吹起他的袍脚衣袖，也将他一声叹息吹散在风中。去年洪涝，今年却大旱，人在天道面前如此无力。为了让马多休息一会儿，齐凤阁不急着上马驰骋，而是一路缓步前行。不少流民三三两两错身而过，看见他身后膘肥体壮的马都眼冒绿光，口水泛滥，只是碍于他手中那把长剑不敢造次。少数饿得狠了，丧失理智的不管不顾就冲上了抢马，下场自然是被齐凤阁长袖一挥弹倒在地。起初碰到这种人的时候，齐凤阁还会大发善心，将自己的干粮分出来。可后来他渐渐明白，他能救一人，却救不了众生。就算这些人吃饱这顿，下顿没有着落，同样会饿死。再慈悲的心肠，看多了这些场景，也会变得冷硬起来。齐凤阁没再多看，直接上马疾驰而去，余下烟尘滚滚。此地离玄都山还有几日路程，齐凤阁不急着赶路回去，便找了一间寺庙打算过夜。寺庙荒败多年，佛像倒在地上，佛手不翼而飞。梁帝崇佛，可他崇拜的神佛菩萨没能救得了世人，连他自己最后也被活活饿死。齐凤阁生火烧水，他机智辟谷之境，吃不吃东西都不要紧，只需有片瓦遮蔽，打坐一晚也算休息。柱子后发出轻微的响动，换作别人未必能察觉，但齐凤阁却有些讶异。以他的听力，本该一进来就发现的，可见对方气息微弱，又或者是个武功高手。 在下齐凤阁，敢问是哪位道友？ 静待片刻之后没有得到回应，齐凤阁起身走去，发现柱子后面还放着一个坛子。他拿开盖在上面的青石板，恰好对上里面一双眼睛，还是个孩子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齐凤阁伸手进去想将对方抱出来，没防备手背一疼，等闲人等都无法近身的玄都山掌教竟被一个孩子咬了。他哭笑不得，再一看手背上都被咬破皮了，血丝渗出来火辣辣的。齐凤阁点了对方的穴道，再将人抱出来，发现这孩子顶多只有四五岁的模样，瘦瘦小小，一张脸布满污渍，连头发都披散下来，一团团纠结在一起，眼睛里写满惊惧。 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 也不知对方听不听得进去，齐凤阁不急着解开他的穴道，而是扯下一片衣角，倒了些热水洗涤拧干，给他擦脸。伴随着小童的脸一点点变干净，齐凤阁不由咦了一声， 哎，虽然瘦小，脸倒是长得白净清秀，这双手也白白嫩嫩，不像干过粗活，可见你出身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还记不记得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家，找爹娘。 兴许是齐凤阁的态度安抚了对方，解开穴道的小童也没有惊叫逃跑，只是一味沉默，问什么都不说话，直到他接过齐凤阁递来的饼，一小口一小口吃完，才弱弱说了一声：“ 水。” 原来你会说话，嗯，慢点喝，饼别吃太多，不然在腹中容易饱胀。这里还有很多饼，还要吃吗？ 留给你吃。 你自己留着，饿了再吃。 夜深了，寒露愈重，小童不自觉地往火堆靠去。齐凤阁解下外袍往他身上披，他反倒躲开。 你躲什么呀？不冷吗？ 脏。 哼，我不怕脏。 温暖的怀抱是小童离家之后从未感受到的，他仿佛又一次回到他父母的怀抱，耳畔隐约还传来娘亲亲昵的打趣。他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，闭上眼，将将进入梦乡。 这儿有个破庙，正好进去躲躲风。娘，这贼老天都还未入冬就刮起这么大的风。 刮风就算了，真邪门了，这方圆数十里竟找不到一家能吃饭的地儿，也不知道咱们这一路过去还赶不赶得及。魔门三宗碰头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热闹。 别怕。 哎，等一下，有火光，看看里头是什么人。 一个道士和一个小童，那道士看上去像个江湖人士。 就他一个人还能在咱俩手里翻出花来啊？他身上肯定有吃的，走。 外面风大，我们进来躲躲，借个火暖暖，道长不介意吧？ 此地我非主，两位请便。 此去前方数十里少有村落，不知道长可有去处啊？ 我本欲回家，只是路过此地。 看来道长不是冲着魔门三宗的聚会去的了。 道长，我二人一路寻来未见村落炊烟，你若还有口粮，可否借给我们，来日定当双倍奉还。 没有。 看小童这模样，并非道长徒弟或亲人，应该是途中偶遇吧。我们与你做一桩交易如何？你将小童卖给我们，我们会付你足够的银钱。 你们要他做甚？ 这你就不必管了。 莫不是要拿他当河谷烂？ 以人为食，乱石中并不鲜见，此谓之两角羊，其中小儿肉嫩易煮，味道更佳，故称河谷烂。小童不知是否听懂了，亦或单纯惧怕这两个不怀好意的人，他紧紧抱住齐凤阁的手臂，将脑袋贴着齐凤阁的衣服，不敢抬头。 莫怕，我不会把你交出去的。 哼，你可想好了，这种小童遍地都是，为了他跟我们合欢宗作对，到底值不值得？ 崔游望当年在我面前都未敢如此说话，看来日月宗真是越混越回去了，不仅四分五裂，还越发没落，什么人都往里收。 他原先不欲多说时，看着就只是一名普通道士，顶多外表气度不凡一些罢了，这番话一出，却陡然就变得霸道起来。只可惜乌忌二人仅仅是惊讶片刻，并未被他的话所震慑，反是狞笑。 好胆，都不必与你多废话了，左右把你拿下，大小两个一起煮，我们倒是省钱了。哎， 话刚说到一半，乌文光身形已飘至齐凤阁身前，电光石火，他去势极快，五指屈指成爪，直如鹰隼猎物，朝齐凤阁头顶戳下。 在齐凤阁怀里的小童只觉得一阵阴风吹来，他正要抬头，却又像被千斤重担死死压住，竟是半分也抬不起头。 哼，莫怕。 齐凤阁眼看就要丧命在乌文光的黄泉爪下了，居然还抽得出空安慰别人。在乌文光眼里，齐凤阁已经等同于死人了，他的指尖几乎碰到齐凤阁的发髻，眼前白灯一闪。乌文光还未看清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就感觉自己胸口一痛，紧接着整个人竟然身不由己往后飘去。不过片刻，他已重重跌落在地上，后背剧痛，而他脸上还维持着刚刚惊愕莫名的表情，甚至没来得及转换。莫说是他了，旁边原本好整以暇准备观战的季春斋一看情势不对，立马抽剑出鞘，掠向齐凤阁。他去势极快，人影若烟，剑光如虹。当时方丈州琉璃宫的人点评季春斋剑法，说他武功虽不能入天下十大，但要是有个神剑榜，这人还是有竞争之力的，可见季春斋之剑法的确不俗。对此季春斋自己也颇为自得，他自存这一剑不说用上十成功力，起码也有八九分了，对付眼前这个道士简直十拿九稳。但他的笑容忽然凝滞住，剑光堪堪到了对方衣服前却顿住了，又或者说他整个人连同那把剑都被一股无形之力给定住。只有一瞬，这一瞬足够季春斋露出见了鬼似的表情，下一刻他也像乌文光那样往后飞去，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双手手腕传来的剧痛。齐凤阁起身，一手抱着小童，一手还剑入鞘，对季春斋道：“ 哼，你不配用剑。 啊”我的手筋！ 手筋一断，哪怕再能续上，灵活性也大不如前。对学剑者来说，这意味着永远不可能问鼎剑道巅峰。乌文光这时候也悔青了肠子，早知道对方难缠至此，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进这破庙？ 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道长，道长手下留情。 齐凤阁将剑递给怀中小童，对方竟也自然而然接过，真而视之，抱在怀里。齐凤阁空出另一只手，朝乌文光头顶轻轻一拍。乌文光瞪大眼睛，原以为对方要杀自己，但片刻之后，这种惧怕却转为极度的愤怒。 你竟敢废了我的武功！ 你们要吃人，可毕竟没吃成，废了你们的武功，也免得你们日后再去作恶。还有你， 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 只断你手筋未免太便宜你。 这人武功平平，唯独剑道还算可以。齐掌教既断了他的手筋，也就罢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 说话间，一股清风飘来，推得季春斋往后后退数步，也令齐凤阁落了空。小童瞪大眼睛看着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年轻男人，忽然又与抱着自己的道长交起手来，双方衣袍翻飞，他也身在其中，也看得眼花缭乱，根本看不清他们到底做了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两人突然各自分开，稳稳落地。 齐掌教抱着这小童剑未出鞘，我也未能占到半分便宜，若是你没了小童的累赘，想必更能痛痛快快打一场。 我在燕公子这个年纪还未有燕公子一半的功力，假以时日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天下江湖还要看你们的了。 玄都山本是天下第一道门，可惜却固步自封，谨守门户。你这个天下第一做的又有什么意思？哼，我都替你腻歪。 人各有志。 燕无师容貌俊美以及说话神态，却自有一股嚣张飞扬之意，更显得容光摄人，凌厉异常。齐凤阁早就看出来了，此人这般性情，武功又是如此精彩绝艳，以后怕是会搅动天下的人物。一步成佛，一步成魔，这人出身魔门，自然成不了佛了。但如今佛门多与俗世朝廷利益纠缠，也未必就多么清高， 再加上这样一个人物，乱世只会更乱，百姓只会更苦。齐凤阁暗暗叹了一口气。 昔年济春斋与崔游望有些渊源，我又欠了崔游望一点人情，想保他一条性命。 他手筋已经被我挑断，若以后能保证不对无辜百姓下手，我便不再动他。 齐长教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对天发誓，保证以后绝不再害人性命，求齐长教饶了我吧。 多谢齐长教给我这个面子，他日若是你门下弟子落了难，幻月宗也会援手一次。 幻月宗，我方才听他们说魔门三宗，还奇怪魔门何时又多了一宗，原来燕公子已然开宗立派，恭喜。 多谢，以后有机会定向齐长教讨教。 既如此，我也应当改口叫你一声燕宗主。天要亮了，我与这小童就先告辞了。 这小童资质不错，齐长教若不想收他为弟子，不如转手给我，如何？ 那恐怕要让燕宗主失望了。一夜相处下来，我对这小童十分喜爱，正有要收他为徒之意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就不劳烦燕宗主了。告辞。 齐长教好走。 燕无时微笑负手，目送齐凤阁离去，随后笑容敛去，视线落在乌季二人身上，接触到丁冷的目光，两人不由心中一寒。这人虽然年轻，但燕无师之名如今魔门中谁人不知，没人敢小看他。话分两头，齐凤阁抱着小童出了寺庙，刮了一夜的风总算停下来，云层中甚至微微露出点明媚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这一天也许阳光灿烂。见小童抓着自己的衣襟一瞬不瞬望住自己，齐凤阁不由笑了。 莫怕，我不会抛下你。你要不要跟我回去？我住在山上，那里有好多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师兄弟，你可以拜我为师，叫我师尊。 师尊。 乖，差点忘了问，你还记得自己的姓名吗？ 沈。 沈什么？ 乔。 哪个乔？ 不记得了。 齐凤阁将他放下来，揽着他，以剑划地，用剑鞘写出乔字。 那就用这个，如何？ 难写。 不难写，来，我教你。怀柔百神，集合乔月。我希望你以后做一个如乔似月、胸怀博大之人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